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又到了和你说说诗的时间。今集我们介绍香港诗人。 是啦，香港诗人而且是很特别的香港诗人。其实他很小个已经去了加拿大，移民了去加拿大，但是其实跟香港保持很密切的关系。除了在很多的论坛、诗歌论坛会跟大家互动，其实他的诗风都跟香港都是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在里面的。还有他都很关注香港发生的事，在诗入边亦都可以感受得到，佢同香港始终系一种同呼吸共命运嗰种感觉吓、但系当然啦，咁佢嘅异国嘅生涯啦，同埋佢从事佢系做建筑设计师嘅，佢嘅笔名叫毕青。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佢真名，唔使同佢隐瞒，佢真名叫李清华。咁佢同时用呢两个名嘅，咁喺网络上边发表诗歌嘅时候，因为喺异国嘅生活咧，咁其实佢接触西方诗歌系比我哋更加之敏捷啊，同埋佢咧一直有翻译咧西方一啲重要嘅诗人嘅诗，咁都会睇得出对佢嘅诗咧有一种好深度嘅影响，就系、令佢嘅诗咧有一种香港诗歌咧有时候所缺乏嘅一种复杂性啦，或者系。暧昧性啦，嗰样嘢咧系又令佢有别于本土诗歌嘅。 佢系男诗人， 系男诗人毕青吓，咁佢咧就终于咧系翻嚟香港出版佢嗰本第一本诗集，就叫《四下二排浪》。咁呢个四下咧就系、我哋好少见嘅讲。四十嘅一个特殊嘅写法啦， 系三十，即系我有时讲话三十几嗰阵， 三十几系啦，四十几就第一次见啦。咁点解叫四十二排浪呢？系因为咧，佢觉得佢嘅诗就系浪啊。佢入边有一句话，佢话诗系海浪，冇一排相似嘅浪，冇一排相似嘅浪系相似嘅。咁其实你乍眼睇咁梗係啦，海浪永远一波一波咁样永远循环，但係永远不同㗎嘛。点解係四十二排呢？係入面呢有四十二首诗喺前面。嗰四十二首诗嘅特性呢就係全部都同海有啲关系。咁其实亦都全部呢同爱情有啲关系。即係爱情同海系佢嘅两大密码啦。后面佢仲有几首㗎喎。嗰几首呢就统称为岸、既然有浪梗係有岸啦。不过呢我哋今集呢因为时间有限啦，同埋我想俾一个清晰嘅面貌俾大家认识毕青，就我哋就介绍四首呢係呢四十二排浪入面嘅，就係、是、呢种海与爱嘅诗。 风中找寻着他的罅隙，毕青。想像与你紧扣拇指，然后张开手，以夹的形态盘踞一片片面包，一把锋利的军刀，削一尊牛油，写四十二首涉及政治的诗。痛属于青春的球场，许多刚刚脱胎的手，在一场竞技赛中替彼此换骨，我的鼻子被他击中。我害羞时，请你就别用别针扣短校裙。我害羞时，请你不要脱去白色的袜子。你悄悄离开，因此房间布满脚印。如果我能读完一本诗集，那是因为书签无法在那里停住，静静躺下。至于黄丝带，曾经绕过的蟲蛹，也绕过一束鲜花。在示爱的途中，因为太过热情而躲进冬季的蝴蝶，梦见自己以蝶式在人工湖畅泳，胸膛内存在水水的你，青草在风中仰慕一株树，如果有雨，小黄花将哭出一扇扇的蒲公英，寻找它在风中的罅隙。 佢嘅诗每一首嘅题目咧，其实都系出自于佢嘅诗嘅内容喺入边，抽取一句，有啲系加以改变啦，有啲冇改变。好似呢个就系将最后一句稍微变一下，变成嘅诗题啦。你都会感受得到嗰种前卫性啊。点为之喺风中找寻他的那君呢？他系女嘅他啦。咁当然一开始你会想系一首爱情诗，但系爱情诗佢一开始佢就用一种否定嘅方式。同佢十指紧扣嗰、那个明显系爱人啊嘛，佢想象可以十指紧扣，但系跟住出现嘅一系列句子咧，其实系情诗好少出现嘅。佢以鸽嘅姿态占据面包，用军刀嚟查牛油。鸽系和平噶啦，面包俾人感觉和平噶啦，但系点解用军刀查牛油呢？跟住佢话呢四十二首其实系涉及政治嘅。咁呢个就令人有一个反思啦。其实政治真系无所不在，就算系日常嘅诗、爱情嘅诗。最后都可以是政治。跟住落嚟，首先呢佢就引领緊我哋点样去闻到政治，或者佢又喺度反讽緊我哋对政治嗰种即係敏感会唔会係过敏呢？咁所以读到最后嘅时候，你会被一啲意象迷惑啊。呢个係不清嘅一种魅力嚟嘅，我觉得係佢会制造一种迷惑嘅意象，令成首诗产生咗暧昧。比如话佢写得黄丝带嘅时候，咁香港读者即刻就会联想㗎啦嘛，黄丝带。而且黄丝带绕过一个松茸喎，松茸最后係会变成蝴蝶破蛹而出㗎嘛。佢又话呢个蝴蝶係因为太过热情又匿咗入冬季入面。一句诗入面佢有反复嘅矛盾。蝴蝶本来就应该系奔向春天㗎嘛，照我哋正常嘅思维。咁最后呢佢蝴蝶又转换成蝶式游泳。其实蝶式游泳呢呼应緊前面嗰个女性嘅形象。球场啦、校群啦呢啲形象。最后一句呢佢又制造出一个暧昧。佢话啲黄花系会哭出一散散嘅蒲公英。咁我哋嘅政治敏感呢又即刻又令人諗到喔、哦、雨伞喎、哦。咁到底呢啲黄花可唔可以将呢啲雨伞飘出去，搵到一个出口呢？搵到一个风中嘅缺罅作为出口呢？咁呢个缺罅到底仲系唔系一开始所暗示嘅，比如一种爱情嘅出口，或者系一个情感嘅打开嘅一个可能呢？到咗最后到底系政治呢定系爱情呢？佢都冇俾到一个答案嚟。同埋呢入面呢佢有一啲呢好肉感嘅句子啊、即係身体书写嘅句子，讲到校群啦、物啦呢啲，带有一种少少情欲嘅气味喺入面嘅。但最后你又真係怀疑咦、原来佢到底系咪讲緊情欲呢？ 四月之后的每一天不清。如果三月代表后悔，那四月将如二月一样少了两天我们善于浪费的日子，那么天空就再下一次雪吧，把未来的水堆在房前最慵懒的地方，等待三月的眼眶涌动出一条河，而湖面上再次出现星星的倒影，因此夜空孤寂如四月之后的每一天。但其实天空一直忙着为云扬荡出童话的主角，那是一只即将吸吞一行黑鸟的白色的黑熊，因为一个突发的哈欠而暂别了笑容，但置身动物园铁笼子里的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那荒诞的情景，四月的第一天。而之后一切又回归正常，天空依旧腾出许多空间给我们，可是我们亦依旧无法迁往那个食水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地方，当然电力亦不是，尤其那种来自你双眼总能释放的那种能够拒绝而诱惑性的能量，夜深的灯泡永远吸引死亡之契机，就像太阳系里地球以外一切旋绕着的生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系啦，四月系喺现代诗入边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月份嚟噶。吓，点解呢？因为咧艾略特啊喺方圆入边咧。一开始就话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点解是最残酷的呢？因为呢是春天向夏天一个变化的时候，好多嘢都喺度无从捉摸啊， 个所谓春夏之交嘛，系天气最奇怪嘅时候，亦都系呢即系所谓生死交替一个好剧烈嘅时候啊。所以呢入面呢佢喺度讲緊四月之后会系点样呢，入面出现一啲好特别嘅句子，佢话一隻即将吸吞一行黑鸟的白色的黑熊。咁到底系黑熊定系白熊呢，呢种句子其实经常出现喺入面。咁既然有咁样一句，其实再你再返去睇前面同后面呢，所有嘅荒诞都可以理解。啊，既然黑熊可以系白色嘅，点解我哋唔可以被困喺动物园入面呢？咁到底系我哋喺度笑緊呢个动物园铁笼入面嘅嘢，定系我哋被人哋所笑话呢？咁其实佢讲緊就系有一样嘢发生咗，系四月，跟住呢所有嘢都改变緊。呢样嘢你可以理解为爱情，亦都可以理解为呢系对一个失去咗嘅情感嘅一个期待。啊，因为佢入面都话佢希望落雪系为咗咩？落雪本来是一个比较残酷嘅事，比如话喺春天如果最后一场雪，其实春雪唔系好事嚟嘅，对庄稼嚟讲。但系佢最后会变成水， 系 佢话系未来嘅水，咁呢度就暗示紧一样啊，有种期待喺入边，同埋佢嘅结尾呢都系去咗一个好大嘅提升。佢话地球以外一切旋转着的生机，咁呢句话系一个悖论嚟嘅。因为照我哋嘅认识，地球先系生机嘛，太阳系入面除咗地球，其他系冇生机嘛。但系点解佢话地球以外先有生机呢？系咪因为四月将一切都改变咗，或者呢呢啲未来嘅雪呢灌溉咗其他事物嘅生机呢？ 系，所以佢其实咧每一段咧都有啲好似 好实验噶，其实系 同我哋一般即系想象嗰个常理唔系好同噶。 系啊，其实对读者系一种挑衅嚟嘅。咁啊，中意佢嘅诗嘅人咪觉得呢种挑衅好有趣咯。如果有啲读者佢系唔中意挑衅，或者想喺诗入边只系想睇到自己期待嘅嘢嘅读者，咪会觉得咦呢首诗好似到处都系封闭嘅，对于我嚟讲，我点都入唔到去呢种感觉。 挥出彩虹，洒一点点泪，不清，让嘴巴在行此未长之时享受含蓄的微笑。一辆雪糕车在孤儿院慢慢融化，梦很甜，只有一个游泳池的大小，孩子在里面柔软地竞赛，尽力前往水底，欣赏美好而窒息的风光。而这场盛宴过后，所有躺下的都变成了快乐的废墟，仿佛冬天来临之前，你如常说不要抛弃所有能够燃烧的，包括爱。雾正大，所以有些人坚决跟自己搏斗，尽管我们的眼睛并不巨大，接起来破晓就不得落下。孩子都已经在房间等待着你，你拥有长长的孩子，拥有异常的高度，只有你能够自豪地呼吸着云，同时因为能够挥出彩虹，洒一点点温暖的泪。 挥出彩虹，洒一点点泪，就是不清的作品。 啊，呢首我是刻意揀嚟同大家分享，即系其实是为了铺垫一啲咧不清的比较 nice 嘅一面，比较温暖嘅一面吓。因为咧，呢首诗咧，我感觉上是一个写俾唔知系佢系想象定系真嘅写俾太太嘅诗啦吓。因为咧入边咧，佢其实讲紧咧，孩子喺度嘅存在。其实孩子嘅出现，当然系对爱情一个好大改变啦。好多人都系因为有孩子之后呢其实忽略咗彼此之间嘅爱嘅。但係佢中间佢又点出呢，佢话佢成日都同佢讲唔好抛弃嗰啲可以燃烧嘅，包括爱。啊，呢句话呢如果真係系诗人嘅太太讲嘅呢，我觉得佢嘅太太都系一个诗人。啊，而且呢两句系成首诗入面最正嘅两句。咁、啊、既然系咁样嘅话呢，到最后其实佢嘅标题挥出彩虹，洒一点点泪呢，乍耳听嚟呢几煽情，或者系几嗰种爱情剧、爱情小说式嘅句子吓、啊。但系因为前面嗰种种种嘅铺垫呢，令到呢个变得好理所当然。温暖嘅泪系需要嘅，因为前面呢系唔温暖嘅嘢嚟嘅，系有啲怀疑嘅，对未来嘅不确定。雪糕车融化喺孤儿院、哦，咁同埋呢小朋友游水呢，佢系潜入水底，系睇到一个 窒息嘅风光、哦，其实系有一种对未来嘅不确定嘅，同埋咧系觉得有一种即系所谓福祸之所以啊， 即系又嚟啦， 系啦系啦咁样。但系第二段咧就系佢嘅太太吓、啊，或者佢嘅爱人咧吓、啊，鼓励咗佢咯。话唔好放弃啊！当然啦，我咁样解读系好正能量嘅，你都可以有负能量咁样去解读呢首诗。但系我希望佢系正能量嘅， 因为佢连个诗名都系噶嘛，挥出彩虹洒一点点泪，咁而最后尾就系洒一点点温暖的泪。 系啊，佢呢个小游戏好有趣，你会睇到佢嘅题目同后边有少少嘅唔同，呢少少嘅唔同就令你谂好多。同埋佢最后一段对妻子嘅赞美咧，我都几感动啊！佢话你拥有异常嘅高度啊！啊、所以你才可以呼吸云，因为呼吸云呢这个顺理成章，因为你呼吸了云你就可以制造彩虹，你亦都是因为你可以落雨，当然这个雨是温暖的雨，就是眼泪。 似乎他另一半就给了很多的正能量给他。 是的，希望是这样。 只不过是异国人民游历过后所购买的明信片，不清。沙上的脚印是我的，而你的早已典荡给海浪。我们曾经在贝壳中酝酿爱，一同扯下天空的棉被取暖。你由初如星的毛球，静电点燃指尖，好痛，好痛，好痛。相信我，相信背后那座都市的夜景，只不过是异国人民游历过后所购买的明信片。而其实我们绝对不属于那里，而你曾经向往骑着蛇行般的列车，剖开湿润的沙泥，然后不停灌水、堆叠、拍打，住进无窗可开的沙堡与大宅。来自太空的 Little Blue Man 侵犯的时候，你推开那对喘气的门，跑到护城的桥头，以西部牛仔那股低沉的声线喊着P.A.S.S. 之后那些人继续顺序叫牌，直到你的红心因为斗不过几枚血红的钻石而放弃了一盘无王的桥牌困局。房间太乱，而你已找不到打扫的公因数，你关掉丛林的萤火虫， Banks 就站在我们的帐幕外为你喷上一对明亮的假眼。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摸黑前行，为到达目的地而作出必然的妥协。风吹翻了，狼叫和鸠鸣，无杂的野草于我们的并肩处开出白色的蒲公英。而当你决定思潜，喷雾将被释放，那是唯一的时间。他们意识到他们身上黄色的救生伞张摇张开，把死亡降于秋天。 哇，这首诗呢， 这首就不用想啦，这首绝对是政治诗啦。当然他一开始都是讲的爱的，又在贝壳中酝酿爱，又扯下天空的棉被取暖。哇，都几温馨添，可以说几冧啊，白云变成棉被啊，咁。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咦，他突然间带出一样东西，就说这座都市是哪座都市呢？应该是香港，就不是多伦多，不是他生活的多伦多。因为最后呢有一些提示在里面的，就是狼叫和鸠鸣啦。这个我们香港人就好知道是讲什么啦。咁又说黄色的救生伞、哦。但是他这首诗呢跟一般的所谓的雨伞运动诗歌呢好不同、啊。他没有给一个所谓振奋啊，或者是为雨伞运动要怎样打起这样东西在里面。他是很不确定的。比如说这把遮到底是救生遮呢，定是呢他后面即刻又反驳紧、啊。救生伞打开为什么是会救生，明明是生嘛，为什么是会将死亡降临下来呢？到底这个死亡是比我们所反抗的东西的死亡，但是我哋呢个城市之死呢？咁你入面当然呢，我知道佢嘅立场当然係站喺年轻人嘅一面嘅啦。但係到底佢自己可唔可以肯定？咁我觉得呢个都係一个私人嘅特权嚟嘅。私人係冇责任呢一定要係去所谓正能量，所谓打气呢样嘢㗎。私人係应该係呈现到佢好诚实咁样呈现佢所感受到嘅嘢。但佢入面呢就係、是、正如题目所点嘅呢，就係话假如佢离开咗香港，佢再返返嚟香港嘅时候，香港就真係变咗一张明信片， 咁其实呢个入面呢我都好感同身受，就係话其实香港政府向世界都系咁样 sell 緊自己嘅。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喺北京我见到地铁站全部系香港旅游局广告。入面呢嘅标题就写住香港系一个20小时唔熄灯嘅游乐场。 嗯、 喂咁样我作为香港人我睇到我其实系五味俱陈嘅，明明系我屋企嚟㗎嘛。点解系要开住24小时开放游乐场呢？其实咪就系一种将自己旅游化囉，将自己明信片化囉。去到呢度嘅时候会唔会佢嘅私人嘅担忧可以系咁样，会唔会连我哋嘅抗争连我哋嘅运动都变咗系一个被异国所审美嘅对象呢？其实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就諗起我哋上一集介绍 Darwish 讲佢揸住本护照过海关嘅时候，对于本地人系一种好痛苦好沉重嘅嘢，但系对于西方或者对于成个世界嘅目光传媒嘅目光嚟讲，其实好可能都系一种消费嚟嘅。 哇！我哋今集介绍咗北青啦，咁其实都好期望佢下一本嘅诗集。 系啊，其实好可惜佢比较少翻嚟香港啦。如果捉得到佢上嚟，可以再讲多啲就好啦。咁我都唔排除有咁嘅机会嘅。 好，我哋下一集再倾啦。 拜拜。Bye bye。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